OK， 大家好，欢迎翻到嚟《动漫城进攻足球》嘅欧洲足球时段。咁首先一样嘢啦，我先讲讲德甲联赛嗰、那个 上 周嘅赛果先啦。咁啊嗱，斯图克零四咧就2-1赢咗呢个慕逊加柏啦。咁啊，然后咧就汉堡1-3就输咗俾荷芬咸。咁啊，科隆咧就0-1就输咗俾拜仁慕尼黑。云达不洛门1-1咧就打和呢个缅因斯，缅因斯啊惨啊，而家佢要攞分上去欧洲职位噶。咁另外一隊波都係好浮沉嘅，就和夫斯堡1-1對住呢個達斯泰特啦，哈法柏林2-1咧就對住啲贏咗呢個恩高斯達特，然後法蘭克福1-0贏咗漢諾威，史特加就輸咗俾利華古信啊0-2，多蒙特咧就作客3-1就擊敗咗呢個奧格斯堡，然後就喺個聯賽榜嘅形勢咧都係不變嘅，基本上係拜仁慕尼黑咧69分排第一位，64分咧爭5分嘅多蒙特咧排第二。咁啊，數字上仲仍然有增續嘅機會啦。咁啊，第三嘅哈法柏林咧就48分，第四位咧就係史奧克零四44分。慕逊加柏咧就跌咗落去噶啦。基本上，如果佢想攞下屆歐聯職位咧，就一定要努力啦，同利華古信兩隊波拉翻呢個史奧克零四落嚟。咁啊，然後緬因斯咧就仍然都仲未絕望嘅，爭歐聯嘅職位。咁啊，就係41分。反而越嚟越遠嗰隊咧就係和夫斯堡啦，咁降班區域咧就法蘭克福、漢諾威同埋呢個荷芬咸啦。奧格斯堡雖然喺歐霸杯入面咧就表現幾好嘅，但佢同雲達不萊梅咧就仲未脱離喺呢個降班漩渦裏面嘅。李 Sir， 咁佢啲嗱，譬如係好似拜仁慕尼黑咁樣啦，咁啊雖然我哋見到佢都有少少嘅回落。但係喺德國聯賽入邊咧，佢都唔係太差喎，遲早個強勢 嘅。其實你見到佢嗰、那個即係嗰個聯賽，可能就話1-0科隆。其實我又覺得佢會唔會係就一啲係回一回嘅，因為其實佢根本對跟住喺歐聯嗰個賽事咧，之前嗰個賽事咧都打得幾激烈噶嘛。 係。 咁變咗係即係等佢啲球員會回頭頭，反正都唔係話即係有咩大緊張啊， 係 即係有一段距離，所以又會啊輕鬆啲。咁啊，贏一球啊 OK 噶啦，算數啊。 但我想問啦，嗱，因為咧德甲聯賽得18支球隊啫，其實佢係打30，即係比英超其他聯賽打少咗四場波嘅。雖然而家佢話打27場波，其實佢係唔同英超咁打38場，其實佢係34場或36，咁啊已經夠。即係其實佢都係同英超嘅情況 差唔多嘅， 爭其實都係爭七八場波就決定個冠軍啦。咁5分嘅差距，如果持續呢個5分嘅差距，同埋一個咁嘅形勢上嚟講咧，咁其實拜仁慕尼黑又係等時間過啫喎。 絕對唔係問題。 雖然分數上好似5分，但又唔可以攞熱刺同里斯特城比。 因為最主要一樣嘢咧，佢係唔需要諗好多嘢，即係有機會追到佢就係得多蒙特。 係 多蒙特佢解決咗佢就已經 OK 噶啦。 嗯。 咁跟住就話佢要面對其他佢，你場場都能夠好似對科隆咁樣啊，嗰啲即係非一般太弱嘅弱旅嚟講。啊！佢都可以1-0贏嘅，你即係佢可以保持個優勢， 係 要落去嘅。攞標嘅機會唔大，而家問題就話即係其實好似套用一句跑馬人術，要話嗰條 Q 冇得走雞㗎啦，係嗰條 Q 啊。 係 啊，咁問題就話三重彩睇邊個入腳嘅啫，咁樣。即係你所以冇必要理後面嗰啲咁滯。係。咁我而家問題就話睇翻呢度就話正常賽果，即係佢有5分嘅距離，應該我覺得唔係一個大問題嘅。 係。 應該咁亦都同樣又係話科隆，唔係 ，sorry 多蒙特亦都係好穩陣咁坐第二位。即係睇下有冇機會，即係行個運。 因為喺強強對壘嗰度已經過曬啦嘛， 冇錯。即係有冇機會佢對手趁對手喺啲其他失分，自己可以坐咗上去個位咧？咁呢個你都要自強不息啦， 係嘛？咁啊 係。你唔係淨係望人哋輸咁就會啊嘛？但係你人輸你又輸有冇用㗎？ 好。嗱，咁除咗呢個聯賽之外咧，仲有一個聯賽都幾明朗化㗎啦，就嗰個就西甲啦。咁我先講講個賽果啦。咁啊，喺基達菲咧就1-1同呢個伊巴達成平手啦。就希航咧 就靠佢嗰三分啊，真係喺個呼吸嗰度嚟講，佢二比一喺尾段情況之下反勝咗呢個馬德里體育會。咁啊，然後咧就皇家蘇斯達咧零比一輸咗俾拉斯帕馬斯啦，格林納特二比二同呢個華力簡奴打成平手，拉科隆維亞二比一就贏咗呢個利雲特嘅喎。就貝迪斯咧零比一就贏咗呢個馬拉加啦，愛斯賓尼二比一贏咗畢爾包，維拉利爾同呢個巴塞隆拿咧就二比二打成平手，嗱呢個打得非常之好啊，基本上係因為近期嚟講都好少球隊令到巴塞隆拿失分噶啦，咁另外一隊波失分咧就失得又係唔著時，好起伏個嗰個加里利維里嘅華人西亞就零比二輸咗俾呢個智利達，皇家馬德里就四比零贏咗呢個西維爾。先講講呢個馬體會啦，頭先我哋都所講利物浦喺尾段失波，會唔會係因為歐霸嘅後遺症咧？嗱，呢隊波更加明顯啦，因為佢同燕奴芬咧打足八二分鐘射埋十二碼， 冇錯，又係要射十二碼。 咁佢兩個失球咧就好慘嘅，因為佢係發生咗喺臨完場嗰度嘅。係。咁佢直情係喺八十九分鐘同七十九分鐘度發生㗎啦。 即係其實就話有機會，即係話喺嗰個 體能上 回復嗰度咧，未百分之百，咁啊去到尾即係偶然不慎就失咗佢啦。 係。 咁呢啲就即係冇計啦。不過有幸嘅就話同佢嘅競爭對手都失分，咁即係重好過只有自己失，人哋冇失。 係啦，咁巴塞隆拿又係啦，有好多強隊都係領先兩球，跟住俾維拉利爾又追翻成平手。咁係咪真係叫做後遺症？我唔知啊，定係我都明白啲球隊咧係僅有全季唔能夠處於最高水平啦、一定係有回落嘅空間落嚟。 特別面對一啲即係稍為似一啲嘅對手，你有時就會掉以輕心㗎啦。 嚇 啊！咁所以跟住嚟嗰場波，我諗。跟住嚟嗰周又停休戰啦，咁要去到四月頭先有賽事嘅，咁嗰場波將會就好重頭戲啦。 嗯， 阿巴塞對皇馬嗰場，咁我諗大家都好期望睇呢場嘅，即係打比大錢嚇。咁、呢、這個 睇下能唔能夠拉翻近啦，將個競爭性係。 咁我諗。理論上咧就皇馬都拉唔到幾多噶啦，即係希望就話跑第二啦咁啊。 因為你馬體會都唔爭氣，你都實在分。 係啊，冇錯。希望一樣嘢就話皇馬有機會即係悶低咗巴塞， 嚇 咁啊撳低佢三分，咁啊跟住自己上咗去就跑接近啲，咁如果即係再嗰、那個唔好彩嘅嘢繼續臨。臨莊的話，咁啊馬體會就咁咧，就大家都會跑近了很多啦。 係嗱，咁啊，另外一隊處於一個球迷非常之不滿的球隊就係華人西亞啦。雖然加里利維里亦都講話，因為球隊成績不好，我要延遲翻去英國國家隊度報到。 係， 但係球迷對佢嘅不滿情緒一定緊嘅，因為剛剛喺歐霸杯出局。亦都喺聯賽又再失分輸波，個位置換咗領隊之後咧，仲慘過未換嗰陣，就越跌越低。 其實有好多嘢唔可以咁講嘅，其實即係你相反好似希航嗰啲有冇起過啦？冇。 咁 即係響原本同佢接近嗰啲，老實講句啦、大家都喺度撕殺緊噶嘛。 係。 你失我。你敗我勝嘅，我就會騎過你噶啦。咁呢、這個即係中間係唔好諗得太多。所謂得失位嘅就可能就八九十位啊。原本你係八位，佢係九十十位，出相差嘅分數原來都係未必係好多分嘅，一分半分係得失球都唔頂嘅。咁你嘣一聲，大家調換就冇咁即係物質。咁你有冇用有一樣嘢就話？你冇變喎，你人冇變喎、我呢度變更咗喎，咁就需要一啲磨，即係磨合嘅。 冇錯。 咁我覺得唔係大，咁起碼就話見到佢都有啲大賽嗰度打得係唔錯啊、基本上。 係。 只不過我睇翻有幾場波，其實就話個戰術上係呢個華人西亞 係 加爾仔係做好咗嘅，但係問題上就是。球員的技術，你不是百分之一百，砰即刻改善到。 是。 即是我看到那個控球的指數低的時候就說，就是話他斷攬很快斷攬。即是並不是因為 加利利維利要你改變啲英式打法啦，長傳大腳，而且亦係好多好多好即係好依時嘅交波地都錯失。 冇錯。 但係點解有好多時都仲未輸大敗啊嗰啲嘢？就加利利維改變咗佢哋嗰個踢波嘅 attitude 就話快捷咗，好快捷去搶截，好快捷去攔截嗰樣嘢。雖然失咗，又好容易又搶翻個波，又但係好唔好彩嘅，又好容易失翻。最慘係呢樣嘢。 嗯。 咁呢樣嘢我覺得即係就作為球迷咧，就唔應該太過多即係要求，要睇下其實每一樣嘢轉變。當初好似英超史篤城，我哋係大家都話：哇，曉士有冇搞錯啊？ 咁樣改變佢， 咁樣改變啊！咁你而家睇到啊，成果好 咗啊，有成效， 係嘛？一樣係要咁噶嘛，即係有啲嘢唔係，即係嗰條長城唔 係 三朝兩日起好噶嘛？咁你俾啲時間佢咯， 冇錯，係嘛？咁另外而家就跟住落嚟講翻意甲啊，咁啊意甲嘅賽果上啦，咁啊都係安波里啦，就同呢個巴拿望就0-0打成平手啦。咁啊，羅馬就對住國際米蘭啦，咁啊就1-1打成平手，其實都係一種兩敗俱傷嘅局面嚟噶啦，攞唔到分，和仲慘過輸。講真，兩隊都 冇錯。 咁啊，亞特蘭大2-0贏咗呢個博洛尼亞，咁啊就隆斯索羅1-1就對住呢個烏迪尼斯就打成平手。森多利亞咧就0-1就輸咗俾呢個基爾和。費倫天拿又係同費辛隆尼打和。0-0，維羅納就1-2就輸咗俾呢個卡爾比，咁啊托連奴咧就1-4輸咗俾呢個祖仁達斯，咁啊拿波里又3-1贏咗列拿，即係整個聯賽榜一二位又係不變嘅， 咬住， 雖然係三分，但係睇落去嗰個變化係唔會再有咩特別大嘅變化。 我覺得就即係佢哋會可能你贏我又贏，你贏我贏，去到尾啫，即係除非。他哋雙方有場波要， 而家最慘的一樣嘢咧就係話仲有一場波，講埋依先，就 AC 米蘭1-1就同拉素打成平手。而家最慘的一樣嘢，李 Sir， 全世界就望住，喂拿波里你唔好斷氣啊！如果唔係你係變成第二個意甲德甲同埋呢個西甲咁樣噶啦。 唔係好彩，佢仲有一樣嘢就話跟住落去嗰個羅馬仲有一段距離，否則真係分分鐘連個 pace 都冇埋。 嗱，你其實你而家祖雲達斯70分排第一位啊，爭三分，嗱爭三分啫。但個聯賽榜好似好乏味咁樣嘅，即係67分嘅拿波里。嗱，但係喺目前未來嘅走勢上嚟講，祖雲達斯係佔優嘅喎，因為佢將會對住個對手下一場對住 AC 米蘭啦。就其實今時今日嘅 AC 米蘭都唔使咁驚嘅啦，反而最較為惡近就係對住費倫天拿。 冇錯， 係啦，然後跟住落嚟都係對卡爾比、維洛納啊、森多利啊嗰啲啊。嗱，拿波里本身未來嗰五週嘅賽程會點樣啦？佢將會最惡近就對住羅馬，喺4月24號嗰日。 啊，呢啲咪就係、 是、同車唔同病。 唔係，呢啲咪就係大家要想見到嘅嘢。即係如果拿波里仲有場波對咗雲達斯， 係冇錯。 佢而家佢只要我跑住，大家跑住，我唔甩嘅時候，我到你嗰場我。搞掂你就逆轉，而家你冇嘢。而家相反咧，羅馬就係話你一失，我到你嗰場我 KO 你，我就已經上咗位㗎啦。就算唔上啊，都雖不中都不願意， 因為 你唔好再失添。 肯如果想睇依個意甲嘅爭逐嚟講咧，佢哋都唔想羅馬係贏拿波里嘅，一贏咗拿波里，即係幫祖雲達斯打江山。 唔出奇， 係啦， 唔出奇。 咁啊，無論點樣都好啦。嗱，三分存在好多個變數嘅，我哋以波論波就咁講啫。仲有8週嘅賽事， 但我覺得我覺得一樣嘢就話，祖雲達斯一路會好穩定。 咁啊，好穩定，好穩定，好穩定。 因為佢 尤其歐聯都出咗局。 係啊，出咗局，佢可以專心打翻。 係 啊，仲第二樣嘢就話，佢絕大部分嘅球員都係好有經驗。加上嗰個今年個領隊做得好好喎，即係調教，即係冇得好講啦。喺歐聯輸嗰場波，即係其實大家都會覺得哇，絕地俾一個驚喜，啲球迷 fans， 嘣嘣，我即刻要嚼你兩球，幾乎有第三球出現喎。 係， 如果佢出到第三球咧，我諗個拜仁已經玩完啦。就係因為佢出唔到嗰三球，跟住嘣嘣。 輸翻咗。 嗱，你講拜仁啦，係佢真係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啦。基本上，因為喺剛剛個歐聯嘅抽籤形勢上咧，雖然我覺得八支球隊都好平均啦，但係有好多球隊希望咧令到自己會舒服少少嘅，就抽中呢個賓菲加或者抽中呢個和夫斯堡啦。基本上係 其實對對球隊都係咁嘅，個個都去到八強呢個形勢，即係話即係冇咩特別強特別，但係有一啲叫做好似。好似中國人嘅相，學華時間相生相克嘅， 冇錯。 啊，我對住佢就伊斯卓嘅，對住嗰隊大佬，明明嗰隊都係唔係好老嘅啫嘛。我但係我次次就會啃骨嘅咁樣。呢啲就係即係隔食隔，大家要。其實就係呢個喺個球隊啊球員嘅信心咯。 嗱咁啊，大家歐聯嘅抽籤已經出咗啦。喺4月6日咧，首回合入邊咧，就拜仁慕尼黑將會對住賓菲加。巴塞隆拿抽籤咧就對住就馬德里體育會啦。嗱，無論點樣都好啦，唔係話食硬嘅，基本上係巴塞隆拿都即係仲要對住佢兩次先肯定出線咧。巴塞隆拿都好惡打嘅，基本上係。 其實好簡單一樣嘢啫嘛。而家老實講句真話。你贏馬體會 是 都仲要有一樣嘢，你千祈唔好喺自己主場俾佢有機會攞到 作客入球 啊！因為去到作客入球一球，你度仲有機會 係 啊！只要俾佢攞到兩球，你真係大鑊啦！ 咁啊，你講作客入球咧，有隊波咧就好個形勢上都佔優咗少少嘅，個心理包袱輕啲啦，就先作客。因為點解咧？就皇家馬德里，佢會先作客對住呢個和夫斯堡。如果佢能夠贏咗波而回咧，即係最單獨，佢又揸住個作客入球，又揸住個賽果，去翻到主場咧，去晉級四強機會就非常非常之大啦。 趨之若鶩啦。 係啦，嗱，另外反而有一隊波咧，就係近嚟嚟講咧，就好少見到喺四強會出現嘅，但將會。出現㗎啦，就嗰隊就係聖日耳門同埋呢個曼城， 兩隊都係好少響決賽周㗎， 好少喺四強會見到㗎。嗱，是但隊波贏都會近呢十年嚟第一次喺四強見到佢。李 Sir， 兩隊波都係有錢佬對有錢佬， 係 點睇啊？ 嗱，其實一樣嘢，聖日耳門佢唔理你㗎，佢係藏勢大過我哋，就係咁打㗎啦。 佢有個優勢喎，係話攞咗剛剛攞咗法甲冠軍， 冇錯，即係佢無後顧之憂。但亦都有一樣嘢喎，喺而家一刻，曼城可能唔會理你喎。 係 啊，我唔會理你點樣情況，可能貝城借一，我喺呢度贏咗，我入到決賽周，去到決賽周， 係 你就我冇料，我唔得， 係 啊，再俾佢一個好彩嚼埋咧，咁我真係。唔緊要啦，你啲都唔識貨嘅，我哋要大賽嗰啲教練嚟噶嘛，你都唔曉要我。 係， 跟住我諗相信就話，你嗰邊個賽事未完啊，佢已經90多人追住去揾佢啦。 因為你要睇下個戰術上嘅部署啦，如果你部署得意嘅話咧，曼城都唔係話冇機會嘅。 最主要其實今年一樣嘢咧，就算今次嗰場波啱啱嗰周曼市打比啫話。真係佢有啲黑， 係， 我唔臨場又整多個組合，但又傷埋，咁樣傷兩件就即刻慘曬啦。 係， 好彩換出嚟個後備龍門都打得兩嘴啊！如果唔係都俾曼聯2-0㗎啦。 嗱，咁跟住歐霸嚟講咧，就係薩克達咧就將會作客呢個波拉加先啦。 係， 咁啊利物浦咧就我覺得咁樣打會好啲嘅，對高保嚟講，就佢首先作客去多蒙特。因為佢亦都好熟悉隊波，佢就先作客。 因為好簡單一樣嘢，佢作客咧就個開心性可能冇咁大。 係 話先就，如果佢作即係打主場先打咧，俾佢有啲優勢嘅時候咧，一翻去就實柴你台噶啦嘛。 係， 而家起碼翻到可能，老友啊，我翻嚟啦。啊，即係嗰個壓力冇咁大啊， 同埋理論上嚟講咧，就雖然話龍爭虎鬥啦，但係亦都可能會產生另一種化學效果，未必會係雙方會過分保守，因為點解咧？高保亦都好熟悉， 冇錯，佢 所有嘅球員， 多門特嘅球員嘅打法啦，佢 係啦， 了如指掌啊！ 咁啊，維拉利爾就將會對住布拉格斯巴達啦，咁啊，畢爾包對住西維爾係西班牙嘅內控啦。咁啊，嗱，李 Sir 講到呢一度啦。歐霸杯同呢個歐聯 而家已經係去到係一個叫做兩個杯賽加埋六支球隊喺歐洲賽事呢個階段有六支球隊。西班牙喺呢幾年嗰、那個真係主宰咗歐洲嘅整個球壇喎。 其實就係、 是、個水平 係。其實就係佢哋嗰個打法啊，即係好似阿芬講嘅時候咧，西班牙佢哋即係呢啲可能係一個點樣啊？一啲呢啲西班牙都係一啲屬於好似拉丁美洲嗰啲人種啊。佢哋唔會理你點嘅。 嗯。 我自己去享受嗰樣嘢嘅啫。即係正如好似阿芬話，我榜尾希航都好啦，我唔理對手你係皇馬、巴塞，我都係咁打，我去享受個足球。 因為佢憑咩去反映到嗰個國家個足球水平呢？就係話嗱，熱刺而家排緊第二位，但係佢對住多蒙特雖然話係讓賽啊，但係佢都係出咗局嘅。反觀其他球隊嗱，其實已經喺上一輪球有互相廝殺啦，華倫西亞都係俾自己友嚟殺咗佢出局啫，基本上係。如果佢就算連中下游嘅球隊對住歐洲嘅前線球隊，佢都能夠晉級嘅喎。 佢唔失色㗎。 佢唔失色㗎，成個西班牙整個聯賽嘅水平， 即係而係 真係好高啊！ 基本上個聯賽水平高，仲有好特別一樣嘢咧。佢你睇到嘅，你去睇到西班牙嗰個球會咧，上線嗰啲咧就係大球會，可能有好多外來嘅球員嘅。係係係。即係變咗有外來球員加上自己好嘅球員、，OK， 係。 咁其實下一線嗰啲好多都係本土球員啊， 係。 嗰啲球員咧，佢可能即係第一同聲同氣啊，好多嘢就話個打法好融合啊，好融合就好容易融合啊。咁、所以打得係唔錯嘅。對到外嘅時候咧，唔同啦。 嗯。 第啲對手冇佢哋嗰啲對賽經驗噶嘛？ 但係咁啊，李 Sir， 有一樣嘢咧，就歐洲足協咧就好公平嘅，但係其實對其他就好，即係我曾經講過都幾慘。我唔係咁認同呢樣嘢，但係點解咧？你見到今屆改咗制嘅歐霸咧，如果攞到冠軍就可以打下屆嘅歐聯，但係咁唔好咁開心。佢係用歐霸嘅冠軍攞歐聯，但係你會如果假設西維爾攞咗呢個歐霸冠軍，佢可以打下屆歐聯，但係你嘅位置就要喺你聯賽第四名度褪翻出嚟，就落去打歐霸。即係話喺而家目前西甲皇家馬德里、馬體會、巴塞隆拿緊咗㗎啦，頭三名，即係攞第四位嘅維拉利爾就慘啦， 話冇咗啦。 我就唔希望自己本土球員去攞到呢個漢殊榮，除咗自己嗱維拉利爾仲爭緊嘅，我寧願我自己攞。其實我首都同你討論一個問題啦。我認同一樣嘢，歐霸想吸引個競爭力，你用一個冠軍可以參加歐冠係無可厚非。但係你會對第四名嘅球隊辛苦咗成季，肯有兩年熱刺都好慘啦，佢攞到第四，就偏偏遇著車路士就攞咗冠軍，佢就要落去踢歐霸。其實你認唔認同呢樣嘢？我唔係咁認同嘅。 其實即係好難講嘅呢樣嘢，即係個遊戲規則，如果定咗咁，咪咁咯。因為佢唔係話臨到開始嚟到埋尾嘅先講，一早已經開始咗，咪應該你自己去考慮點樣去做咯。 係 啊，咁我諗老實講句真話，如果你係有爭標嘅隊伍能力嘅。我去攞咗歐霸，確保我實有個席位數好過啦，冇所謂嘅。我覺得呢個問題唔大嘅，即係反為你去到打呢啲嘅時候，你仲辛苦，因為長命賽嚟啊嘛。講緊你要打三十幾場波先決定到嗰啲，雖然唔係隊隊好似巴黎聖日耳門咁啊。咁呢個就唔同啊嘛。咁我覺得如果可以喺嗰、那個，即係其實去到。有呢啲機會，老實講句，你起碼爭到八強至四強，你先會，不如我就穩住嗰個位先啦，咁樣啫嘛。其實老實講句，八強都未必啦，打兩回合嘅，八強要打兩場，四強又打兩場，到決賽先打，打幾場波，係嘛？起碼都要踢四場，你先諗啊。 係，咁啊，呢一場波嗱，好聽就係而家佢。整個國家都主宰咗歐洲兩大杯賽啦， 係啊， 唔好聽嘅一樣嘢，你哋互相廝殺啦，你哋自己。 所以而家我都話係咪真係咁啱得咁巧，成日抽到自己有嘅真係陰功嘅啊！即係即係呢個呢個叫做咩啊？即係諗歪咗啊！又都唔知係咪蠱惑嘅，想你啲西班牙少啲，即係有你 咁又公道啲嘅。 試過馬體會對。對皇馬爭啊！馬體會對巴塞爭啊！ 其實我永遠都講真一樣嘢啊，李 Sir 有好多屆歐聯或者歐霸咧，我係唔中意見到呢啲場面嘅。有一年祖雲達斯對 AC 米蘭啊，馬德里對乜嘢？其實我話俾你聽啊，我好坦白，我覺得我與即係你話我今年我哋做咗節目局睇啊，要 冇錯， 往昔我唔睇嘅。我真係唔睇嘅。 人啊，屌，唔好似打聯賽。 雖然你話可能好精彩咁樣， 係精彩就一定嘅。但係去到嗰一刻嘅時候咧，佢唔同國家嘅聯賽， 國與國之爭噶嘛，我中意睇一啲。 唔同 嘅 國家聯賽，我同你撕曬一場。佢會好可能就話，大家床下底破柴，你有幾多有幾大，我知道。即係會可能劈得好保守嘅都唔定嘅，咁你就變咗冇。門戰嚟㗎，係 啊， 係嘛？咁所以唔會好睇嘅。 同埋我又以往經驗嚟講， 即係你起碼你會如果你打歐聯咁，你會見到曼聯對拜仁嗰啲咁啊，唉，收皮啦，夠鐘啦， 係 完場嗰幾得兩三分鐘就 係， 哇！全部逆轉曬嘅嘢出現，你唔會諗噶嘛呢樣嘢， 冇錯， 你唔會諗嘅嗰樣嘢真係。即係你只要冇得打啦！即係你好簡單一樣嘢，如果有睇當晚有睇曼市打比嗰場直播就係、是，其實仲有即係未計補時，雖然話就完場啫，88分鐘、89分鐘，居然好多離位嘅就係曼城嘅球迷。係係。咁點解會咁咧？ 嗯。 即係其實喺嗰刻佢哋都 feel 到已經，即係。時不與我 係啊 ，OK 嗱，嚟到呢一節咧就到此為止啦。歐洲足球時段咁首先有個預告俾大家聽先啦，因為我跟住落嚟嗰幾周賽事啦，就涉及我哋嘅一啲節目上嘅調動啦。 係 咁啊，暫時要去到下個月先同大家見面嘅。咁啊，即係但你放心，我哋仍然都冇放棄過西甲啊。德甲嘅聯賽嘅一個分析啊，我哋只係停咗一集啫，但我哋仍然 keep 住做嗰集就係香港波時段嘅。咁就因為喺24號之後咧，就去打完嗰場波，我仍然都會去繼續做。咁啊喺呢個時候，大家都要需要一種休息啦。基本上係停一停，借住呢個國際友誼賽嘅呢個檔期，我哋都休息一下。基本上係咁啊嗱，我哋4月翻嚟再同大家見面。OK， 咁留意陣間香港波時段，因為我哋都訪問咗好多 港隊 嘅球員啦。琴日落住雨嘅情況之下，有金滿坤啊、伊達啦、啊、盧君怡啦、啊，仲有伯學啦、啊、虎哥李子豪啦、啊，哎，我都記唔到啦。 葉鴻輝啦， 葉鴻輝係葉鴻輝啦。咁一陣間喺香港足球時段再見。OK， 拜拜。